都没来哈，还是代表我们北边格力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向大家问安。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同在这边一同来敬拜神。那先问大家两个问题，第一个，大家知不知道施洗约翰当他一开始出来传福音，圣经记载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那后来耶稣出来传福音，30岁出来传福音，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多三个字哈，信福音。所以我们所信，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关于天国的福音。那圣经记载耶稣曾经讲过11个有关天国的比喻。那我们看这11个比喻的时候呢，就不能只能看那个代表的人或者物。耶稣不是说天国就是那个人，那个种子或面笑，或是一个王，一个宝贝，一张渔网。耶稣在比喻中用这些代表的人或者物，有他一定的道理，目的是要引导我们更能够明白天国的真理。所以我们要看比喻的整体的内容和它前后相关的经文，才能够明白耶稣是在说什么。因为每一个比喻都有它形容天国来临的一个特殊的含义，不是讲一个结果，也是在讲它整个的过程。路加福音第13章，耶稣一连举出2个天国的比喻，那这两个比喻是相关的，我们不能单独只看一个比喻，因为你只看一个，你就无法明白这个全盘道理，而且你会误解它里面的含义。那第一个比喻是讲芥菜种生长，第二个比喻是讲到面笑加在3斗面中。那这个芥菜呢，就是我们常常吃的苦菜啊，也是做那个芥末酱的那个苦菜。那以色列古代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，耶和华神为他们设立了除酵节和逾越节，就规定所有出埃及的百姓都要在家守节，全家要聚在一起，除了吃羊肉之外，他们还要吃什么？我们看下一章啊，苦菜和无酵饼。那后来这个世世代代啊，犹太人呢就常常吃苦菜，要纪念他们的祖先在埃及做奴隶受苦的日子。耶和华听了他们的呼求，就施行拯救，就吩咐摩西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。那守节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吃无酵饼，而且把家里所有发酵的东西都除掉，这是预表除去埃及的罪恶，脱离罪恶的烟手，要成为一个圣洁无瑕疵神的选民。那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两个比喻有一点不太一样啊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，他不是讲芥菜和无酵饼，他是讲什么？芥菜树和有效的面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天国来临为什么会跟这两样相反的东西有关呢？我们看下一章哈，这个经文讲说，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？我拿什么来比较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，长大成树，天上的飞鸟树在它的枝上。我们看下一章哈，这个芥菜的种子很小哈，那非常小，那它长出来的苦菜我们也吃过，也不是很大。那巴勒斯坦那个地区呢，有一种树叫做芥菜树哈，它长大以后会跟比人还要高。我们看下一章哈，那你可以看样子，那个人站在那边，那个树相当的高哈。那既然它是树呢，就不是菜，虽然叫做芥菜，但是不能吃。所以有人解释，耶稣在形容天国一开始呢是一个小种子，然后长大成一棵大树，所以天国是慢慢长大的。你懂这句话吗？耶稣不是这个意思。 如果是要用树来形容天国的话，耶稣他可以选择橡树、橄榄树、香柏树，更高更大。他还可以选择无花果树、葡萄树，因为那跟以色列民族更有关系。我以前每年春天啊，很多人也许在春天的时候都会在你家后院怎么样种点菜，对不对？那埋在土里面那个种子呢，因为天气热了，就慢慢开始长大发芽，然后就开花结果成熟。如果说那个果子你一直不采收的话呢，它就会变老，对不对？像我种过那个丝瓜，那个丝瓜呢熟了以后就可以吃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长得太老呢，就变成丝瓜囊，就不能吃了，可以拿来洗碗。那所以芥菜有可能长得太老，但这里说芥菜的种子被种在园子里长成一棵大树，那是非常反常的。请问耶稣常常用芥菜的种子来比喻什么？人的信心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信心虽然像那芥菜种那么小，没关系，只要对耶稣有信心，相信耶稣，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的，就是真正的基督徒。那这些因信称义的基督徒集合在一起，就是教会。所有的教会事工发展，宣教事工都是以信心为起点的。我们看下一章啊。那这里说 教会在哪里成长呢？他说是在一个园子里，那这个园子就指这个世界。园子里头应该有许多的芥菜，也就是有许多的教会。教会的成长就像苦菜的成长一样。那这里说有芥菜居然长成大树，而且有飞鸟来寄居在上面，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画面。教会成长，它一定会经历过苦难，经历过挣扎。基督徒从苦难的生活中建立更大的信心，依靠神的拯救保守，在苦难逼迫中还要去怎么样传福音，在苦难失败中呢，我们还是要敬拜神。这是什么？一个信心的表现。但是这里说这个教会不但不是苦菜，而且变成芥菜树，被飞鸟占据，这些飞鸟在教会中来去自如。如果我们看圣经啊，圣经一向把飞鸟的窝解释成邪恶跟败坏。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和以西结书的第三十一章都是这样子的形容。那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，他说撒种的人出去撒种，把种子撒出去，并不是所有的种子都落在好土里，有些种子落在路旁的被谁吃掉了？飞鸟来吃尽了。接着耶稣就解释这个比喻说，飞鸟是谁？飞鸟就是那恶者撒旦魔鬼。所以这里说芥菜长成树，又有飞鸟来住宿，并不是好事。它指的是有一些教会不正常的发展。教会原来是属天圣洁的国度，教会所有的肢体是连于基督元首，高举十字架的福音。但是在这个比喻中，耶稣形容这个教会是畸形的成长，不坚守真道，不传福音，也不愿意吃苦。所以罪恶世俗流行就像飞鸟一般的进入了教会，把信徒的信心都吃掉了。慢慢的，教会原来的功用和使命就消失，芥菜就变成了芥菜树。教会虽然有敬拜，但只有仪式；信徒虽然有信仰，但是跟世俗掺杂；教会虽然有组织规模，但是没有基督。主耶稣在当时就曾经责备那些祭司长还有文士，他们是宗教领袖，但是任由当时的圣殿沦为什么？贼窝。耶稣也一再用行动亲自去洁净那个圣殿。保罗他后来在书信中呢，也提到教会中有人以敬虔为得力的工具，借宗教之名来敛财，而且有假教师和假先知混到教会中来迷惑信徒。 这些都是所谓披着羊皮的狼。所以这种情况从第一世纪教会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出现。耶稣说天国来临前的地上的教会就会落到这样的光景。我们看下一章啊，耶稣接着说，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？好比面笑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这里耶稣用的比喻就是发面做饼。我们大概都看过面粉啊，吃过面包、馒头、饼干，但如果你不是北方人，没有发过面，你就不太清楚这个制作过程中这个面团是什么样。跟前面芥菜树比喻连在一起讲，一棵树一团面，耶稣肯定不是在说天国规模的大小，不是在讲天国是慢慢发起来成什么样子。面笑的比喻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三斗面。那为什么是三斗面呢？不是二斗或是一斗？这三斗面有什么样的典故吗？圣经第一次出现三斗面是在创世纪的第十八章啊。如果你翻一下就知道，说有一天亚伯拉罕在帐篷门外乘凉，就突然看见远方有三个人出现向他走来。那圣经后来说这三位呢是耶和华神和两位天使。亚伯拉罕当时并不知道，但是根据游牧民族的一个传统习俗啊，他必须要去接待他们，所以他赶紧去迎接他们，招呼他们，而且呢就要他太太撒来啊，马上去准备了什么食物？撒来要用三细亚的细面调和做饼。我们看下一章哈，三细亚就是三斗面，相当于22升，相当多的面粉。如果你没有加酵母的话呢，可以做很不少的大饼。那后来犹太人的律法就规定了，在他们的献祭中有一个叫做素祭啊，素菜的素啊，素祭最主要的就是用一依法的面做饼，一依法就是三斗。素祭中规定一定不可以加酵母，三斗面如果加了酵，那发起来会变成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大的面团哈。我们看下一章，耶稣他用三斗面来做比喻，那究竟什么意思？圣经除了撒来用三斗面做饼款待天使之外呢，在士师时代的基甸还有哈拿，他们在神面前所献的祭都是用三斗面。另外在以西结书有7次提到那个素祭，那个分量就是三斗面。立位记规定素祭是随着燔祭以后献上的，燔祭是献牛羊，是表明说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献给神。素祭是献上那些栽种的、生长收成的那些谷物，那是代表我们将我们的生活工作献给神。那三斗面这个素祭比较特别，它大部分是给祭司，少部分是给献祭的人吃的，所以这个三斗面是关系到神对人的祝福和人对神的敬拜侍奉。所以简单的说，三斗面只要提出来的话，它就是在比喻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。三斗面这个素祭中是绝对不可以加酵的，但是可以加点盐啊。酵在圣经中是代表什么？罪恶。也就是说人在神的面前生活侍奉必须不能有罪恶，要把罪除去。酵的出现就表示说人和神之间啊有问题了，人在向神敬拜服的时候有罪有败坏的影响力侵入，就污染了他，又破坏了他的关系。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，有个教会叫哥林多教会，他们教会中有人乱伦哈。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就责备他们，就要求教会要执行管教，要把那样的人怎么样赶出去。为什么要与罪断绝？因为他接下来经文说什么，如果不除去罪恶，哪怕是一点点的什么东西，面笑也会把全团的面都发起来。耶稣说笑被藏在三斗面里，他指的就是那隐藏在教会中不断发酵的罪恶败坏。耶稣曾经说过，法利赛人的笑是什么？是假冒为善啊，因为他们说一套做一套，他们内心险恶。那撒都该人也有笑哈，因为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是理性主义，他们不承认天使，他们不相信灵魂，不相信复活。希律王，希律的笑是什么呢？是指唯物主义，因为他是追求虚浮荣华富贵那些 物质生活。那这些都是笑，都是罪，不能留在教会中。耶稣基督爱罪人，但是他恨无罪，所以教会中应该有的是一群蒙了恩的什么罪人，还有慕道的罪人。但教会中不能有罪在其中，因为罪会破坏教会的生命，让基督徒失去见证。罪恶的事情在教会中会发酵，会搅扰，就会造成破坏分裂，那教会功能就瘫痪了。耶稣说天国来临前，有些教会会出现这种被酵母充满破坏的情况。那个教会可能发展得很大，人很多，但是容忍罪恶藏在里面不断的发酵。那个教会外表的兴盛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这个酵的作用，不是因为神的真理，不是因为神的福音。这绝对不是神所要的教会。那大家有没有想到说，这个芥菜树和有效的三斗面有一个什么样相同的情况？就是他们都无法回复。芥菜长成大树还能够缩回去当成芥菜吗？不可以。酵母混在面粉里头，面发起来以后，你还看到那个酵母吗？你能够再把那个酵母再拿出来吗？也不能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不可逆。有一个人呢，他从美国回到中国去娶太太啊，你知道这美国这个回到中国娶太太是千挑万选哈。那他娶了一个太太很漂亮哈，很高兴。那太太呢也给他生了一个宝贝儿子，但是他就发现这儿子不像他，而且呢长得很丑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他就心里怀疑儿子可能不是自己的，所以呢就带儿子去做基因检测，检验结果出来了，是亲生的没错。搞了半天，原来他太太啊本来长得很抱歉，在跟他第一次见面之前呢就赶紧去做了逆生长，把他原来很不好看的眼睛、鼻子、额头、嘴唇完全改变了样，就像模特儿一样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所以他知道这个真相以后呢，一气之下呢就到法院去告他太太诈欺哈。现在世界上最流行的就是逆生长啊，所谓逆生长就是美容啊。那八月中旬《时代》杂志呢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，他讲到好多的名人啊，这些影视歌星蜂拥前去做这个逆生长手术。有的明星把他美容以后的照片和三十年前他20岁的照片放在一起，你根本分不出来哪一张是真正的20岁。他演戏20-30年如一日啊，他的年龄就好像他的面孔一样没有变过。当我们开始帮孩子打包啊，送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啊，突然发现怎么样，我们老了。 我们想要回到像他们这样的年龄啊，可不可能啊？不可能。就算是用现在最新的科技把我们自己的血浆打进你的脸皮里面，让你这个脸孔年轻20岁啊，现在可以办得到啊，但是还是不能改变我们真正的年龄，因为我们已经无法回到过去了，这叫不可逆。那今天有什么是不可逆的孝呢？我们发现啊，所有关于反伦理反人性的罪都是不可逆的，比如说淫乱、吸毒、任意堕胎、同性婚姻、乱伦、变性等等啊。当人做了以后呢，你就无法恢复原来的状态。那现在这个世界呢，把这些不可逆的罪恶渐渐都怎么样合理化和合法化。那当这些罪在教会中发酵，大家也都视而不见，就顺从世俗潮流，就接纳认同，慢慢的这个教会就变成了发了酵的三斗面。耶稣说当他再来之前，有些教会已经发展成为芥菜树或是发了酵的面，回不去了怎么办？我们从耶稣其他的教训中，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，树就是砍了，面呢就是完全丢弃。那么请问今天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像芥菜树和发酵面的教会呢？啊，我们不能随便给人家扣帽子，但是我们可以观察教会中如果出现淫乱、贪婪、同性婚姻等等的事实，教会离弃真理、包庇罪恶、给撒旦留地步的时候啊，那就是飞鸟在教会中面酵开始发作的时候。我想大家可以观察一些最近的例子，对不对？譬如说美国的信义会啊，他同意他的牧师可以是一个同性婚姻的人，也就是说他的师母也是个男的啊，同意这个事情。那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个面酵。我们另外讲，譬如说教会出现很多的贪婪的事情啊，那教会却包庇这样的事。最最有名的就是前几年这个韩国中央城福音教会的出这个大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想很多人知道赵庸基牧师啊，非常有名，教会非常大啊。那但是他和他的家人因为在教会中挪用了总共前后将近5亿美金的资金，那使教会损失几千万美金，那最后法院判他3年的徒刑。这么样一个原来所谓的属灵的伟人，最后走向这样的一个地步。那最近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新加坡那个日报整版的消息是什么？可能有人知道啊，城市丰收教会的那个牧师康熙牧师啊，被正式起诉，也是一样挪用教会建堂基金1000多万美金。那这个都，那最我当然是个人的一些问题。那我主要看到的现象就是说，教会有大多数人去支持他，当法院判刑后还要去支持他，没有看到任何的悔改认罪的事情。请问这样的教会，这样有问题的教会里面的人怎么办？请问他们得不得救？他们不是也是信耶稣的人吗？请问他们还有没有机会进天国？那我们看耶稣怎么说哈，我们看下一章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，有一个人问他说，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。所以得救的问题哈，老早就有人已经问过了。法利赛人和这个拉比哈，当时最喜欢讨论一个问题，就是谁能得救，谁没资格得救。 对他们来说，只有那些严格遵行上帝律法的传统犹太人才可以得救。那今天我们也有很多人喜欢讨论这个问题哈，就是说没信耶稣的那些好人啊，他们得不得救？天主教的信徒得不得救？回教徒得不得救？中国古代的孔孟圣贤他们得不得救？我们常常上教会来聚会的人得救，那些偶尔来一下的人得不得救？耶稣对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回答过哈，但是他指出来什么才是关键。那这里有一句话，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这个窄门是指房子的门或是外面那个大门，门如果一直开着哈，不大家不都可以进去吗？但是耶稣说天国的门有一天会怎么样？会关上。有一个牧师他传福音给一个小偷，告诉他说天国的门关了以后就没人进去了，所以要赶紧悔改信主。那这个小偷说没事，这世界上还没有我打不开的门哈，所以我一定会想办法进去的。但耶稣说这边的重点什么？努力。谁得救谁不得救，有没有别的方法得救哈？得救的人是多还是少？任何人说了都不算。因信称义不是你说我说，不是牧师说你称义了，只有上帝可以决定，只有上帝称你为义你才算数。称义是神的恩典，努力是我们的本分啊！我再说哈，称义是神的恩典，努力是你我的本分。所以我们自己首先要努力进窄门，这个努力有赶快的意思啊！你说我努力，我以后再努力，等我快死之前再努力。你不把握这个机会，你到时候想都来不及了。那么芥菜树教会跟三斗面教会将来会面临什么情况呢？我们看下一章。极致家族起来关了门，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，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。他要说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，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那这里耶稣讲得很明白，他认识芥菜但不认识芥菜树，他接受无效饼但不要有效的面。耶稣先警告犹太人，不要以为啊，你们是神的选民了哈，就一定在天国有份。如果不努力去进窄门，不是按着上帝的方法得救，如果不认耶稣，到头来神也不认你们，所以还是会被拒在门外哀哭切齿。芥菜树教会和三斗面的教会虽然主曾经与他们同在，但是你知道他们曾经在主面前吃喝聚会啊，但是在主的眼光中他们奇形怪状，容忍罪恶发酵，是不断作恶的人，主不认识他们，他们也会被拒在门外哀哭切齿。我们看下一章啊，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，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有在前的将要在后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是旧约时代对神有信心有盼望的人，他们都被神称为义，他们得以在神的国里与神同在。那新约时代，我们这个时代有更多的人，不是只有犹太人，他说从东西南北从全世界各地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，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这句话呢我想很多人有 不同的解释哈。有人说这段经文是说先信主的人不要太骄傲啊，你会变成在后的，那后信主的不要气馁，你会在前。耶稣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如果这样解释的话，那些原来热心爱主服侍的人，主好像不太在乎他们啊，这么敬虔这么努力。而那些爱世界作恶的人，只要死前悔改宣告一下，一切罪恶全消除，他们也进天国。他们跟那些努力做工的人得一样的奖赏，是这样的吗？那从整段经文来看，在前的应该是指那些律法遵守的比较完全的人，像是犹太人，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跟随主，所以他们算是在后的。而在后的是指那些违反律法的或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像我们。那我们听见福音以后就立刻跟随主了，所以我们变成在前的。今天我们这些人啊，确实是比那些犹太人在后听到福音，但却是在前的去跟随了耶稣。窄门在哪里？不是在后面啊，窄门在前面。神给所有人都有机会，但是你如果不努力，你就落到后面去了。耶稣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，他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情，他也知道他必须要完成最重要的那个救赎任务，就是要走上十字架。虽然当很多人需要，就是想要利用他操控他，但是他完全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不受影响。所以这个经文这个比喻所描述的那个将来的画面，不是那个天国最后的光景，他所说的是天国来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世代的情况，主耶稣再来之前教会的那个光景。当主降临的时候他怎么来的？他是带着火焰的脚踏在这个地上，他要亲自来治理神的国。所以今天我们所盼望的就是这一天来，我们都当为这个事情，为这个盼望要分别为圣，要等待主的来临。主的比喻告诉我们，芥菜就是要吃苦，三斗面就是要除去酵，除去罪。所以在这个幕后时代，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思想这两个比喻。我们不要走向那个芥菜树和有效的三斗面去，这是耶稣他在这两个比喻中向我们所启示的。盼望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好好的思想，并且盼望我们能够在神的真道上更多有根有基，不至于被这个世俗像飞鸟一样来把我们的信心都夺走。求主带领也保守这个教会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，我们感谢你他确实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，我们今天因着信心我们就得救。我们感谢你今天在这里设立这个教会，在地上有无数的教会，主啊，求主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愿你洁净，愿你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我们更当要除去罪，更当能够警醒，然后看见这个世代的败坏，许多罪恶要进入教会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分辨，按着你的真道坚守在你自己的真道上。我们感谢你赐福这个教会，因为这个教会是你重价所买赎回来的，众弟兄姐妹都有心在你的福音在宣道上有份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主你更多的加倍的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个人和他们的家庭，也赐福给这个教会和他所有的事工。我们感谢你，愿你得到荣耀，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彰显，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，愿荣耀归给你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 很感谢何牧师带来的神的话语。